详询665000。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Fight for it, fight for it.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一种捕捉未来的声音，一种挑战不凡的能量，一段非凡的音乐旅程，一种行进在时代的节奏。 Fight,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哎，各位好，这是全国联播的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2018年第九期的榜单揭晓节目，我是 DJ 董鹏，集合中国目前最具代表性的原创音乐，给你最近一段时间华语原创的能量单曲。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回顾一下上周的榜单。第十位，陈敏，暖冬。 在淡漠之后，在柔软的角落这一句世间最温暖的承诺。 第九位，苗凯，初春。 路径要蹒跚的走在这清冷的街上，怀疑自己是否预备着世界。 第八位，陆先生乐队，华年。第七位，旅行团，周末玩具。第六位，唐宁，单身的人最害怕冬天。 单身的人最害怕冬天，寂寞就像一个狡猾的间谍，在你最需要温暖的时候出现。 第五位，林志颖，一步之遥。 走吧， 第四位，毛不易，木马城市。 当所有想的说的要的爱的都挤在心脏，心里想你装不下我想去的远方。 第三位，阿尔达克，失眠症候群。 黑眼圈在风尘，失眠症状有什么疗法。 第二位，陈一发，弦上有春秋。一位，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不要在乎感受，见面的有所保留，说过的话当真平复无所，我不必再以为你。 本周我们从周一到周五在日常节目中连续向您推荐了五首新能量单曲，分别来自于田、宋茜、陶俊熙、李文琪和宇宙人乐团。哪些歌在本周会顺利上榜，占据新一期的榜单席位，哪些原来的榜上作品会结束打榜行程，重点推荐和循环播放呢？听今天的节目来了解一下。来，一起进入本周榜的 Top Ten。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Ten。 本周榜第十位，新歌上榜，来自李文琪的《再见19岁》。李文琪是第三季中国好声音的学员，今年刚满20岁，这是他19岁之前的创作。20岁的时候唱《再见19岁》，这场告别来得刚刚好。李文琪在这首歌里定义了自己的19岁，这是一场无法预测，在孤单中疯狂冒险的经历。 青春正好却不够成熟，现在他跟19岁说再见了，可青春还没结束，不成熟也仍在继续。他对自己说，珍惜这段不成熟的青春时光。 我们让梦和泪水被呼吸，在悲愤中疯狂的19岁，我们在孤单中飞的不屑的年代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周榜第九位又是一首青春之歌，来自宇宙人的《拿下这一场》。宇宙人的角度跟李玟琪不一样，李玟琪的青春更像是一个人的狂欢，宇宙人的青春是一群人的狂欢，有兄弟，有梦想，有信仰，跟兄弟们一起为了梦想拿下一场又一场的胜利，没有哪一场是不重要的，而最重要的拿下这一场。上榜第一周，本周第九位。 如果只有一次机会，该向前或后退，是之前或许先，是先离或后悔，让兄弟并着肩，你涂弄脏球鞋，让子弹穿越防线，也许会受伤，是种信仰，能再次上场，走过无尽黑夜和暗。 响，才能看见光。啊，耶，哇，哦，当我飞过大道下，吸引所有人的目光，在落地之前绝不投降。如果这是最后一天，最后一场表演，最后一幕画面，最想要留住谁？是兄弟在身边，是观众在耳边，你这世界终结。也许会受伤，也许更强壮，手掌和肩膀撑起所有巨大的梦想，决定再去闯。 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您这儿收听的是2018年第9期的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我是 DJ 董鹏。上一节跟您公布了两首上榜的新歌，第10位李玟琪《再见19岁》，第9位宇宙人乐团拿下这一场。这一节将公布第8位到第6位的上榜单曲。本周榜第8位来自陈敏的《暖冬》，这首歌的主人公是那些孤身在外打拼的人们。陈敏选择冬天作为时间场景，大概是因为冬天比较容易放大内心的这个孤单和焦虑，也更容易让人捕捉到都市里的善意和暖意。陈敏的落脚点是温暖的，这也是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漂泊的人们都是冷暖自知，希望这首歌可以在任何一个季节暖到你。 又是一片拥挤的车流，零星的雪后排满回家的路口，节日灯火装点的大谁在坚守？车上电台里说是个冷冬，为何我心里总有暖流涌动？在电话那头，你熟悉 谁的问候，也许我在不知不觉中变得让你费解又惶恐，试着去看透漂泊的理由，过了那么久是什么支撑我到 本周榜第七位来自苗凯的初春。苗凯是一个北漂音乐人，来北京快十年了，这首歌讲述的就是他的北漂故事。单看这个标题还是会给人希望，就像苗凯和众多北漂们的北漂生活，脚下的路虽然走得相对比较艰辛，但是依然充满希望。生活就是在生的同时还要活得有滋有味，有滋有味的法门就是心系阳光，满怀期待吧。春天来了，该用怎样的心情去迎接春天的光呢？ 他在初春的城市变异正常，空洞的眼神无助的眺望，那曾是他为之心醉的远方，那里有他心之神往繁华，可如今他蹒跚地走在这清冷的街上，怀疑自己是否也被这世界遗忘，身后是那再也回不去的故乡，有没有一盏路灯是为他而在入职的车流中间穿梭，身影在月色下随风摇晃，忘却了曾经的豪言与张狂，再也无所谓细心 Number six. 本周榜第六位新歌上榜，来自宋茜的《屋顶着火》，这应该是她回国之后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 solo 单曲，而且她擅长的就是唱跳曲风。对于韩国女团出身的她，这样的风格驾驭起来应该是轻车熟路，而歌曲本身的品质并不俗气，律动、节奏、采样都给人一种抓耳洗脑的印象。从某种意义上讲，选这首歌作为自己的第一首 solo 作品，宋茜选对了。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昨起亮相美术馆的驻时代篇章青年雕塑家作品展，汇集了27位青年雕塑艺术家的135件作品。这些艺术家在借鉴西方造型语言的基础上，更为注重挖掘本国传统文化内涵。27位参展雕塑艺术家每人提供代表自己艺术水准的5件雕塑作品，在题材上主要为主题性创作，如李贺的青铜雕塑《五月》，以当年进京赶考为历史背景，塑造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五人组像。李永康的铸铜雕像《不能忘却的记忆》，以新疆上世纪50年代初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为题材，他们越来越强调本土化的社会经验和对传统文脉的追溯，并试图将当代雕塑嵌入多元的当代文化逻辑中去，展现出一种清醒冷静的独立意识。在中国美术馆馆长吴维山看来，青年雕塑家开始逐渐摆脱精英主义意识，强调与大众交流的更多可能性，其创作也更多的与建筑、绘画、表演等艺术相融合。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到4月13号。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南二环右安门桥到永定门桥由西向东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Fight for it, fight for it，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一种捕捉未来的声音，一种挑战不凡的能量，一段非凡的音乐旅程，一种行进在时代的节奏。 Fight，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这是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我是 DJ 董鹏，正在向您揭晓2018年第九期的榜单。上一节给您带来的是第八位陈敏的《暖冬》，第七位苗凯的《初春》，第六位宋茜的新歌《屋顶着火》。这一节您将听到本周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第五位到第三位的上榜作品。 Number five。 本周榜第五位来自旅行团乐队的《周末玩具》。周末到了，给自己减减压，去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儿。工作的时候认真工作，玩的时候使劲玩，这大概就是旅行团的创作初衷。现在的人活得都比较累，累不可怕，可怕的时候是不累的时候怎么想玩。可能我们真的应该学学孩子们，他们也忙也累，作业还那么多，但总能在玩玩具中找到快乐，所以带上你的周末玩具去玩吧。 失去理智吧， Number four， 本周榜第四位来自陆先生乐队的华年。第一次看到华年这两个字是在李商隐的诗里。华年的概念跟年华不同，华年指的是青春时代，人这一生可以称得上青春的日子并不长，可却积攒下了回味一生的经历。华年终将逝去，或许当我们曾经回望时，你会发现那个对生活充满热爱充满斗志的你才是最值得回忆和尊敬的人。 也许一次离别就能抹去再多的重逢，那年一起种下的树啊，如今飘荡着一样的风。当时眼中涨起了日月，这爱恋不舍不浓，一群百战放纵向我脚步轻松。可是命运啊，渴望啊，会热烈啊，非将这生长赋予悲欢交织的感动。夏日轻柔的晚风，撞破波澜的相拥，一杂草丛生都不及你第一次望向我的迷动。也许一次离别就能抹去再多的重逢，那年一起种下的树啊，如今飘荡着一样的风。当时眼中涨起了日月，这爱恋不舍不浓，一群百战放纵向我脚步轻松。可是命运啊，渴望啊，和热烈啊，却将这生长赋予悲欢交织的感动。夏日轻柔的晚风，撞破波澜的相拥，一杂草丛生都不及你第一次望向我的面容。可是青春啊，鲜血啊，真切啊，请铭记啊，其实从没有过年轻。阳光穿过你的墨镜，就被碰碎的声音，时光无风无雨，都忘却吧，就像从没有过年轻。 本周榜第三位来自毛不易的《牧马城市》。男孩们都是以梦为马，后来梦醒了，余温还在，只好把眼前的城市幻想成心中的草原，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以梦为马，天亮时候改头换面，假装欢喜，假装愤怒，假装原谅，然后等待下一个夜晚来临。毛不易唱出了老男孩们心中的秘密，希望这首歌可以让你重新爱上自己，以梦为马，做回那个不顾一切的少年。 有你在大街

将谁半生点亮，烧一寸寸光心上，一声叹落烟灰缸，听故事碎成遗憾。 Number one， 本周榜的冠军来自陈一发的《弦上有春秋》，跟之前大热的《童话镇》相比，这首歌少了一些情怀和共鸣式的爆点，但是歌词曲调偏向古风系，意境偏美，属于比较耐听的那一类。这两年陈一发有向歌手转型的势头，虽然作品不多，但是每一首都收获了不少的好评。这些好评不光来自他在直播平台上积攒下来的粉丝，更有太多来自不关注网络直播的路人。可能现在我们说陈一发是个歌手为时还太早，但是做歌手的他还是值得期待的。恭喜陈一发，弦上有春秋上榜四周，顺利登上2018年第七期战马榜的冠军。 檐下一树翠藤，捆绑半千流年，风铃一摇碎落在天边，街上一方青苔，眼中一片思念，蜗牛爬过路，出几缕细线，角落一袭蛛网，站住满盏挂钱，雨点一打伞挂在墙沿，听见一绕雨里围住一切留恋，雾气一散一成花的仙天，池水台前怎脱得起岁月的起点，何言腼腆是出水的芙蓉面，风刀开端怎挂得掉岁月的纠结，青山绵延是娇艳的美人间，春有艳夏艳，夏季雨成莲，秋天雾高原，冬雪迎面，只得将心意扬起， 我是周末的值班主持人董鹏，这便是本期的接榜节目。如果你特别喜欢哪首歌，可以在微博上告诉我，我在微博上叫 DJ 董鹏。当然也别忘了找到这些歌转发，写上你的评论，传播分享给更多的人。今儿的节目到这儿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岁月的起点，何言腼腆是出水的芙蓉面，风刀太短怎挂得掉岁月的纠结，青山绵延是娇艳的美人间，